的我们，不都依靠过勇敢才透彻说值得不值得，谁不都是要继续去选择，如果真心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爱我来感动我，我愿意跟你走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给我你的梦守护到最后，希望再复活，这一次我们彼此紧握，说好走到尽头绝不放手，我需要你 像回声的时钟，这不是我有多感动，脸颊的妆都太浓，这感觉我不知怎么形容， 街道上闪的霓虹就像是对的笑容，能不能给我一分钟安安静静跟你沟通，亲爱的我真的跟他们不同，话不多往天上迈，不是不想牵你手握，只是在当你微笑颠倒，对你我始终温柔，请别怪我这么害羞，满胸会拥抱着理由，我真的爱上不啰嗦，可以让有看得上的说， 像灰烬的时钟，这不是我有的感动，脸颊的妆都太浓，这感觉我不知怎么形容， 街道上闪烁的霓虹就像是淡淡的笑容，能不能给我一分钟安安静静和你沟通，亲爱的我真的跟他们不同， 话不多我天生满不是不想牵你手握，只是在等你微笑点头，对你我始终温柔，请别怪我沉默和手慢手为拥抱找理由，我真的爱上不啰嗦， 下来反复信仰，也后过得到奖赏是教训。若你也懂，我不会变成那迷茫，我却会让你很受宠，给我自信和受用。 幸福下面绝情为天，我轻缠你的脸，开心明显，我们往对方的双向呼延。 快乐不必现，我们就在彼此心里面，一点点累积眷恋。 幸福下面绝情为天，我轻缠你的脸，千军千年滚石里，我们一起走很远。 完美真恋爱更出路真新鲜，我情愿相拥远。 冰雪融化的声音，渐渐的路程

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每天每我们写下写实现。

到的保留。 是缘分让我们相遇，又选择相守。虽然你我的世界有些不同，我想给你我所有，为什么你还有心事不能说？快告诉我， 秋天不安的某个夜，你抱我在胸前，小声说爱不会凋谢。 是爱让人伤。 人家说是的，是的，是命运赋予你最艳丽鲜红色。挣扎只是涅槃之前，灵魂背后纹下诗歌。心告诉我是的，是的，是上天安排好的磨难，别示弱。以你的心，我惧怕什么？不必说，不必说，你懂得。阳光锁在内心的角落，黑闹钟追逐着精神醒来的时刻。信念如同闪电划破了天空，经历飓风漩涡，我还有笑容。你说过爱我像一种折磨，孤独的守着不允许爱降落。原谅我记得是命的线索，心中的交火中等我搭救。耳边前说是的，是的，是命运赋予你最给力鲜红色。挣扎只是涅槃之前，灵魂背后纹下诗歌。心告诉我是的，是的，是上天安排好的磨难，别示弱。以你的心，我惧怕什么？不必说，不必说，你懂得。我生命的脆弱不代表我很心弱，可能常常心跳风中多都没有没有散落。天后最后一个面对路口抉择，你注定我的使命，对自命的命的取舍。毁灭之前弹着这那飞枪的节奏，是律法的 keyboard 带头 say say no。 尽管让命运风浪封锁，作我唯一的听众，忘掉耳朵说你 I gotta go。 你说过爱我像一种折磨，孤独的守着许爱降落。原谅我记得是命的线索，心中的交火中等我搭救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命运赋予你最给力鲜红色。挣扎只是涅槃之前，灵魂背后纹下诗歌。心告诉我是的，是的，是上天安排好的磨难，别示弱。以你的心，我惧怕什么？不必说，不必说，你懂得。我现在说是的，是的，是命运赋予你最给力鲜红色。挣扎只是涅槃之前，灵魂背后纹下诗歌。心告诉我是的，是的，是上天安排好的磨难，别示弱。你面对心魔惧怕什么？不必说，不必说，你懂得。你面对心魔惧怕什么？不必说，不必说，你懂得。 天是那么大，爱人是那么多，偏偏让我遇见你。 你是那么真，啊，你是那么好，我曾怀疑我在做梦。 不再一个人，啊，心事有人听，漫漫长夜在一起，和你数着心。啊，海边迎着风，只要有你我就安心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这一辈子都不后悔。陪你上山下海， 陪你黑夜白天，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掏心掏肺，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我要为你干杯， 我要为你喝醉，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